是你的就不要太勉强了，放诸任何东西都是勉强呢，都是其实那样东西本来都不属于自己的，可能最后都不是属于自己，所以呢都是顺其自然。当然你会是采取主动，尽你的能力去做之后都不得的，就是要顺其自然了。那么由得个天是怎样安排给你。早晨啊，一天都光晒了，就来天光，那么由一日的开始了。要忙于又要翻工啊，翻学啦，咁啊，星期一嘅呢个清晨咧，睇睇嘅天气情况，西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位于广东北部嘅低压槽正系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嘅天气。今日咧天气咧都要预咗，真系都唔系咁好啊吓。今日会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有雷暴啊，稍后咧骤雨会较为频密。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在未来几日咧，天气都是不稳定，间中会有大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啊。如果一阵间会出去系晨运嘅，留意啦，会稍后骤雨同埋较为即系频密嘅。现在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

不再猛皱。有没有些爱情令你眉头不会皱的了？ Though it hurts to go away, it's impossible to stay, but there's one thing I'm gonna say before I go. I love you, I love you, you know. I'll be thinking of you in most everything I do. Now the time is moving on, and I really should be gone, but you keep Save your kisses for me。 好了，答半新闻之后再继续我们的节目吧。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51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4人死亡，4个酒吧群组合共新增45宗个案，而 shuffle 酒吧最多有27宗。保协会上至英文书院爵士舞班多一人确诊，群组累计有9名学生同一名教师染疫，再多一宗怀疑欧密克戎变异病毒株 BA.2.12.1 个案，女患者住在何文田冠德苑冠城阁，她的两名同住家人早前确诊，卫生防护中心相信九龙城区可能有隐性传播。中心话最近一星期的确诊数字偏高，在扣除或者涉及虚报等情况，数字仍然属于偏高。港大的病毒即时有效繁殖率为 1.353， 认为疫情可能有上升趋势，相信同社交距离因素有一定关系。民政事务总署的牌照事务署在端午长假期加强巡查处所，提醒各持牌人、顾客和访客最新的防疫规定。行动入边巡查了104个会址、两间酒店和25间游戏机中心，没发现违反防疫规定的个案。民政总署提醒牌照署辖下各持牌署所有负责人，必须严格遵从一系列防疫规例，相关顾客和访客亦都必须遵守疫苗接种、群组聚集和佩戴口罩等规定。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总统拜登已经要求团队研究取消前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加征的部分关税，以应对当前的高通胀。

CIBS。 哮喘问题仲要估估下，快啲埋嚟听。哮喘你要你咧？ 好多哮喘病人都会认为咧，做运动会导致佢哋哮喘啦。但其实咧，适当嘅运动量咧系可以帮助稳定病情嘅。 系 CIBS 广播人物理治疗师谭安欣。 东瀛在身边，居讲日本人与香港的日本文化。 咁日本人唔讲哎呀，咁我成日都讲哎呀，我嘅讲嘢嘅方式咧都越嚟越似翻香港人。 佢系 CIBS 广播人，一直教授片冈先生。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嗯，要醒啦，醒啦，五点零钟嘅时候啦，咁啊，仲未到六点，仲有廿分钟到嘅时间。如果你每朝早差唔多都系呢啲时间起身咧，咪咪摸摸咁上下出门口咧，都差不多啦吓。有啲时候咧瞓得好，即系瞓极都唔够，觉得好攰嘅时候咧，就瞌多两个字。咁如果系醒啲嗰日咧，可能比你原定时间早十分八分钟起身都唔定。总之咧，可能你都已经系定咗起身有大半个钟头时间喺屋企。先至出门口嘅，又或者有成个钟头先出门口嘅，咁啊慢慢咧系欣赏一下，即系周围一个寂静嘅环境啦，又或者系一路听住收音机啦，咁诶系唔系好大嘅声音同你讲嘢，又听下啲歌曲，又或者你都可以趁呢个背景之下咧，可以做下你自己嘅嘢。呢、这个时候咧，比起日间晏呢个时间咧，都系宁静啲嘅，就可以同自己相处一下。就容許旁邊有少少嘅聲音咁樣嚇，係喺呢個過程裏邊，亦都做一個沉澱，又或者做一個即係事前嘅思想，整日嘅程序你會去做啲乜嘅時候咧，咁咧會更加清晰，知道你今日有啲咩需要去做啊。 人有几多次坚定地向着前，一天清一天风雨飘，似了似了不了地了，他朝得到的总是 朝头早呢个破晓时分特别宁静啲吓，头先呢首歌嘅引子会唔会系带领去谂一啲你可能往事少少嘅嘢翻翻嚟咧，又或者系啊突然间有一啲记忆，需要知道我提醒自己今天我要做啲乜嘢嘢，有时啲嘢系灵机一触或者突然间个谂嘅念头就会想起系嘛。今日咧就系六月六号星期一啦，咁而家时间五点搭九啊。天气方面咧就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骤雨会较为频密，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咧，天气都系不稳定啊，间中会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剛才的歌曲是来自林忆莲的破晓。黎明时分五点搭九的时间。天气不稳定不紧要，心中有阳光。碧海青天关键杰。 让碧海将青天来抱拥。让世间山川秀色织出千回梦，原上界悠悠绿缕仿清风，共你高山深处觅得安乐重重，看山见情中，看水见怀抱，让大地情怀奋发万里心，翻山跨峻岭四处觅发掘藏龙，让那风雨水将身心来抱拥，为你找到福山任海情幽千年共，青天来抱拥，让 世间山川秀色，织出千回梦。原上界悠悠绿缕仿清风，共你高山深处觅得安乐重重。看山见情操，看水见怀抱，让大地情怀奋发万里生，翻山跨峻岭四处觅发掘藏龙。让那风雨水将身心来抱拥，为你找到福山任海，情有千年共，尽享幸福万种。 关正杰的《碧海青天》，假日得闲的时候去游山玩水，又或者咁热的天时的时候去泳池游下水，的确是很惬意的一件事。人生乐事当然都要环境美好配合先得。咁咧就有呢个环保团体咧就做咗一啲嘅调查，环团绿色地球就整理咧，由2020年11月至到去年11月，佢哋去到全港有62个嘅地点咧，进行咗116个胶樽品牌嘅调查数据。地点咧去到北边嘅去鸭洲啦、吉澳，南嘅去蒲台岛，东同埋呢个咸田湾，西贡系白鸭仔，系达到去龙鼓滩同埋大屿山嘅一啲分流。咁每次咧，佢哋平均咧系检获有311个废嘅胶樽，最多嘅咧就系咸田湾咧有成1913个，总共系执咗呢个废胶樽达到超过40000个吓，43000个。咁数量系比起2019至到2020年嘅时候同类嘅行动嘅13049个咧，系上升咗有成3.2倍啊，亦都远超喺2018至到2019年度嘅14000几个，真系打破晒呢个历届嘅纪录啦。咁团体就将呢啲废嘅胶樽嘅品牌咧，就按嘅数量列出之后咧。排第一位的就是以华南为主要销售市场的内地品牌，而本港两个集团品牌分列是第二和第三位，另外一个就是香港上市的内地品牌就排第四位。其实无论你什么牌子都好，总之如果是自己带去的垃圾是不是要自己执呢？所有的胶樽这样废置了出来，真是怎样去处理呢？所以好多嘢咧，小事都由自己做起先。首先就自己家居嘅垃圾，你系咪都咁处理咧？大厦都可能会分晒啲即系垃圾嘅分类啊，胶樽还胶樽啊，或者玻璃樽还玻璃樽啊，一啲纸皮还纸皮啊。我自己个人嚟讲咧，我啲胶樽咧，我都会系另外一袋整好咗咧，就摆翻落去放去胶樽嗰度。而我都会清洗咗先嘅，因为其实胶樽都会来自一啲唔同味道嘅一啲嘅饮品。咁其实如果你唔清洗嘅时候，嗰啲味道又会惊系引起咧就惹埋啲蚁咁啊弊啦。所以通常咧我会做咗个步骤清洗，但系味道好干净嗰啲，因为系你起码啲即系清咗个囊先啦，冇留有嗰啲味道。咁清囊嘅几次之后咧，我先至系将佢成袋咧就系摆翻嗰类嘅归类翻喺个胶樽嗰度。咁希望就真系有关当局咧系全部都系。是好好的处理啦，大家一人做一步，咁你一个单位可能都好多个，成个大厦个单位夹埋都好多个，咁储埋储埋就好多啦。咁大家各自做好自己嘅部分先啦。 绿荫里草坡上，让我胸襟一再浅，抛开了心底倦，让我走向大自然。在灿烂阳光里面，看风筝慢慢转，山光水色美而秀，愿美丽莫辜然。让青苗天天大，愿这花草不会损，愿火苗速消灭，绿化郊野每 林园，在美丽林荫深处，鸟声在慢慢转。山水之间纵灵气，愿青山莫改变。看这里树秀花园，我爱郊野公园，这秀气一吹天然，这美丽愿永远。绿荫里草坡上，让我胸襟一再展，抛开了心底倦，让我走向大自然，在灿烂阳光里面，看风筝慢慢转。山光水色美而秀，愿美丽莫故言。在美丽林荫深处，鸟声在慢慢转。水之间纵灵气，愿青山莫改变。看这里树秀花园，我爱郊野公园，这秀气一吹天然，这美丽愿永远。让青苗天天大，愿这花草不会损，愿火苗速消灭，绿化郊野每林园，在美丽林荫深处，鸟声在慢慢转。山水之间纵灵气，愿青山莫改变。山光水色美而秀，愿美丽莫故言。 系啦，美丽莫污染啊！谭咏麟嘅呢首《我爱大自然》，谭咏麟咁多年嚟咧，佢吓即系都好热衷于佢嘅事业，系好勤力嘅一个。咁勤力嘅当中，以致睡眠时间，佢系唔需要瞓得多嘅。佢系咁多年嚟，每一日只系瞓四个钟就够噶啦。 Hello， 早晨，大家好，我是谭咏麟。通常我每天我差不多是在八点前我都会醒的，因为生理的时钟就会叫醒我要去洗手间的。我起身我会做几样东西的，我要看完全香港的各大报纸，亦都会看新闻，看完新闻和看完报纸我就会吃早餐，吃完早餐我就会打电话问我助手今天要做些什么。如果是時間許可，我就會做下運動，跑下跑步機，或者是在跑步機跑下步這樣。跟住回來沖完涼，我就會準備我那天要做的事了。祝大家呢同我一樣，日日都開開心心，清晨爽利。 是啊，瞓几多个钟咧？有啲人话瞓极都唔够，其实可能真系视乎每一个人嘅需要吓。谭咏麟就瞓四个钟到，我同佢都系差唔多，咁多年嚟都系惯性。不过个好处就系一有时间咧就可以偷水，譬如搭车嘅时候咯。早晨啦，而家室外温系28度啊。 遇上挫折也不如冷眼没放心中，未对变化得失体重，面对世态各轻松。 碰上慨叹会忍一忍痛，即使担心有何用？难极的关口东可经过，几多都会全目送。 如果厚爱百般重，亦有个运气各种。 多少也有伤心失重，兜转几番似场梦， 明利看透像陈略过，谁又会太热衷？不必数最终多少张跌在你的手，晴朗的心一片艳红， 意志中就够， 凡事也屡落无内疚，谁夜里要担忧，能每一天浅笑面容，看得通就够，明白一生中悲喜都有日就开心落头， 亦有过运气各种，定会铭记各方栽种，让我有愉快天空。 有过笑也有伤，心失重，兜转几番似场梦。名利看透像陈略过，谁又会太热衷？人每一天展笑其实不必数最终多少张跌在你的手，晴朗的心一片艳红， 意志中就够， 凡事也屡落无内疚，谁夜里要担忧，能每一天展笑面容，看得通就够，凡事也屡落无内疚，人活计较开心，就算有成就。 叶振棠、叶丽仪正面嘅一首歌《笑迎人生》，一阵之后我哋有钟志光啊。 6-3同6-0，直落三盘击败挪威球手努德，职业生涯第14次赢得法网锦标。亦是他个人第22个大满贯冠军。36岁的拿度透露受到伤患困扰，他每场比赛之前都要在左脚打止痛针。今个星期亦都会返回西班牙接受治疗。他说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会努力继续向前。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较为频密，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这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与君初相识，乞使故人归。国剧830呈现《渔樵记》， 剧集是一个虚构的玄幻世界，由迪丽热巴饰演可爱善良的御灵师纪云和，遇上由任嘉伦饰演被人类背叛陷害的鲛人长义，二人仿如斗气冤家，更展开一段跨种族的恋爱。 国剧830《渔樵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哇！喺老细，你行入嚟开会啫，唔使播晒音乐咁有型啊嘛！ 你估下系咩原因？俾啲创意我。 唔通你就系做紧实验，想睇下大家系咪觉得你有型咗？ 你点知噶？ 好，就奖你一阵负责写会议记录啊！ 哇！咁点系啊？你咁有创意啊！不如我再推介你听香港电台文教组科普节目《STEM 想创实验室》啦。 在网上搜寻艺文一格，这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我是中商电信的职员，你的内地手机号码涉及违规操作。 吓，我冇啊。 我而家就将电话转拨去中国公安部，请你配合调查。 我点会洗黑钱啊？ 咁你系咪叫陈英？2002年喺广州出世，而家喺香城大学留紧学。中国身份证号码最后四个数字系8075啊？ 系啊。 咁即系我哋嘅搜证冇错啦。你好好配合调查，只要你冇做过，我哋一定会还你清白噶。 哦，好，明白明白。 你而家要先交40万人民币保证金去呢个户口做资产审查，否则我哋会联络香港警方押解你翻广州。 吓，我边有咁多钱啊？ 咁你问你阿爸妈攞啦。但你要记住啊，你千祈唔可以向任何人透露案情啊。陈英，保证金我哋收到啦，但你涉及嘅黑钱金额太大，我哋需要进一步调查。 喂，我真系冇做过啊，唔好拉我啊！ 咁你而家立即将你手机通讯软件嘅账户同埋密码话俾我知，然后熄咗手机，搬嚟而家嘅住所。喺我哋完成调查之前，唔可以出现，知唔知？ 得，我去酒店住住先。 蠢仔，而家我哋可以假扮你俾人绑架，叫你屋企人俾赎金啦。 阿妈，救命啊！我俾人绑架，我好惊啊！快啲救我啊！ 老公，阿仔香港出咗事啊！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即使骗徒可以讲得出你嘅个人资料，传送他的执法人员证件，又或者是有你近照的拘捕令都好，这样做是不可以证实他真正的身份的。因为骗徒可以透过公开的途径、保安的漏洞，或者是透过不法的手段去获取你的个人资料，而真正的执法人员在调查案件的时候是不会透过电话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和密码，又或者要求大家垫资保证金来做资产审查的。所以大家要记住，千祈不要随便向陌生人透露你的个人资料，亦都唔好随便登入来历不明嘅超链接啦。 有我个人资料就信你，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刻18222。 清晨爽利，钱佩兴。 系啦，咁啊，开始我哋嘅清晨所理嘅节目啦，六点后钟嘅时间啦，咁而家咧就系6:11啊，咁啊，今日嘅日子咧就系6月6日啦，就农历系5月初8星期一嘅清晨。 天气方面咧，今日咧就系大致系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有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咧骤雨会较为频密，而最高温度大概31度。今日会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咧，天气系不稳定，间中会有大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六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了，在这里有星期一的嘉宾了，轮到他了，钟志光啊，钟仔，早晨啊，钟志光。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是啊， 时间真的快了，在这个月又跟大家见面了，六月正好是2022年的一半了。 是啊，是啊，有什么感触的东西呢？会不会？ 哦，咁大家喺疫情之下咧，就希望我哋嘅生活就開始回復正常啦。咁，近期因為放寬咗堂食啊，咁所以有好多朋友都一段時間講緊，可能都半年啊、4个月啊冇見面啦，咁都急急咧係約翻啲朋友見下面，咁啊幾好噶咁樣。 其實因為我哋中國人咧都慣咗，中意咧就一齊飲飲食食，傾下偈，開開心心噶嘛嚇。 係啊係啊，咁希望一路維持落去啦。咁同埋即係喺個旅遊方面可以放寬咧，咁令到好多人都想出去行下啦。 係，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呢一個願望能夠真正實現到嚇。 係啊，嗱咁嚟到6月份咧，我記得咧，6月2日咧就係黃國維先生嘅死忌嚟嘅。咁黃國維先生咧喺民國初年咧係個大學問家，可以咁講啊。我記得曾經喺節目咧都介紹過佢喺《人間詞話》度咧，即係講到成就大業要有三個階段嘅。咁今日咧點解特登拎翻啊黃國維先生嚟講咧？咁其實主要我今日嘅主題唔係講啊黃國維先生，咁只不過咧係借佢嘅過身啦，因為當年咧應該係1927年啊，6月2日啊， 差唔多接近100年噶咯， 95年啦， 系咯， 系啊，咁其实当时咧，佢都系50岁上下嘅啫，咁但系佢自杀嘅，咁喺呢个颐和园咧自己投湖而自尽嘅，咁当时呢个消息一出咧，就大家都好惊讶，好多人去追究啊，点解咩事咧咁样，咁但系其实呢啲嘢我哋有好多内情咧，可能真系唔知咧，而家我哋可以就有啲嘅文字记载啊，有啲嘅推测啊，咁甚至乎有啲传闻啦吓，咁呢个可能都唔作准嘅，咁但系如果以佢自己所留低嘅文字咧，就有4句咧就系足堪回味嘅，咁佢就讲到咧系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欲啊。咁究竟係嗱，佢1927年啦，咁1927年咧應該就係國民黨個北伐啊嘅時候啦。咁而當國民黨喺1912年，即係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咧，就成功係取代咗呢個滿清啊嘛。咁而阿黃國維先生咧，其實就係同滿清關係咧都有一定嘅。咁佢係呢個太傅啊，可以講即係皇帝嘅老師啊嘛。咁佢亦都係當時咧就係、是。叫做咧前清遺老啊，即係有個名字，即係話即係佢仍然係當時都係對前清咧有一份嘅敬意啦，等等啦。咁會唔會係因為喺呢個情況之下啊，令到佢自己係自尋短見咧？這個我哋真係冇辦法追尋啦。 好多時咧都係一個人嘅死因咧，都係有好多嘅揣測。 係 啊，我哋唔揣測啦，只不過我覺得。而一個係咁有學問嘅人，喺50真係壯年嚟噶嘛？你識嘅嘢、學嘅嘢學到咁好，好成熟嘅時候。就離開人世是可惜咯， 誒絕對可惜啊！同埋咧，我會觀察到咧，佢哋嗰代人咧，其實係涉獵好廣嘅。即係你話，譬如阿黃國維先生為例啦，佢個古文根底相當好啦，對於一啲嘅古董啊、物器啊，係又好有研究啦。咁啊，仲有呢個歷史地理啦、甲骨文啦、一啲嘅碑文啦、呢個敦煌嘅學問啦，哇等等等等，真係咧係好全才嘅。 喂，好似好百家咁啊，咩都識咁樣。 係啊，係啊，咁同埋仲有一個係特點，你睇佢咧就 冇一個大學班嘅學位嘅，即係佢唔係讀一個學位出嚟嘅。咁但係咧，佢喺外國啊、歐洲啊遊學嘅時候咧，佢主要咧就係注重學問，唔係學位。所以佢經常咧喺唔同嘅地方咧去上課啊，去圖書館啊，係搜集第一手嘅資料啊，去做一啲嘅研究。唔單止佢啊，陳寅恪先生都係嘅，一個好有學問嘅。咁啊，當時咧陳寅恪啦，加埋呢個黃國維啦，咁啊仲有趙元任啦、梁啟超啦，呢四個咧就視為清華嘅四大導師啊。学门嘅四大导师，咁啊视为咧系好有学问嘅人啦。 呢啲学者咧，佢哋可能即系嗰个寻求学问嘅心啊，系好有决心，你先可以做到咁多嘢啊嘛吓。 的确系啊，咁同埋你睇到佢哋当时嘅读书嘅态度系好好嘅。咁嗱，后期发展落嚟咧，即系讲到1927，佢今都真系95年啦。头先讲到啊，咁你会睇到咧嗰个时代嘅进步啊，学问嘅专精啦，系拆分得好细嘅。大家入到大学咧，而家都追求一个大学学位啦。咁但系我又觉得讲到学问咧，有好多大学学位嘅毕业者咧、持有者咧，都未必及得佢哋嘅，呢個好肯定嘅。咁啊，而家近年嘅大學咧，就比較係著重係職業化。嗱，當然這個唔係好壞嘅分別啦。即係我唔係講啊，即係職業又唔好啊，係要讀啲人文學好。我唔係呢樣嘢。但係你會睇到一個現象咧，就係大家入大學或者係求學，第一個目標就係話去衡量，咦，我入呢個科係。我揾到幾多錢呢？這個就，所以我話唔係話啱同錯咧，這個唔係話否定呢個思想唔啱，但係以當年啊，譬如講緊啊黃國維先生啊、陳寅恪先生啊，咁佢哋個取向咧，其實就係講緊有啲咩我自己又中意咧、有興趣咧，對我嘅文化係有幫助咧，即係會係大家會睇嘅嘢係唔同咯。嗱咁咧，今日其實啊講到啊。黄国维先生咧，我头先所讲啦，我话我都主题唔系讲阿黄国维先生，咁其实讲乜嘢咧？其实我就想讲咧，因为佢当年系逝世之后咧，佢系1927年咧就系逝世啦。咁而喺清华大学嘅同仁咧，都系觉得好诧异啦，突然间有件咁嘅事。咁但系最终都要面对现实啦，系咪？因为事实就归事实啦。咁所以佢哋都做咗一系列嘅悼念嘅活动啦。咁啊，兼且咧就喺清华大学嘅校园咧设立咗一个纪念碑啊。黄国维先生嘅纪念碑，有啲人咧就系称之为黄静安先生嘅纪念碑啦，咁同名啫，国维静安咁都系名字嘅分别嘅啫。咁呢个碑咧，亦都系花一段时间就系建成嘅，咁系1929年咧系正式落成啦。咁一路到而家咧。其實呢個碑咧都係喺清華大學入邊嘅，大家知咧，即係而家清華大學喺北京咧都係好有名嘅學校啦。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北京， 不妨去睇下望唔望到啦。 係啊係啊，咁凡係呢啲紀念碑咧，一定會有個碑文嘅。咁呢個碑文咧係有啲係唔同嘅形式寫嘅，有啲咧就係韻文形式啦。例如咩韻文形式咧？咁大家可以如果去開中文大學咧。你可以去中華大學崇基書院咧，就有啊盧思光先生一個像啊。當然你話像啫，唔係紀念碑，但其實等同意義啦。咁啊，關智韻教授咧就喺個即係個像嗰度咧，有一段文字咧用韻文形式寫嘅。咁呢個係其中一類。咁而喺黃靜安先生，即係黃國維先生嘅紀念碑咧，佢個碑文咧就係由陳寅恪先生寫嘅。咁我諗當時咧，真係要選擇邊位同佢寫呢個紀念碑咧，真係。唔係好多選擇嘅啫， 都要好有份量，同埋佢哋個關係要好先啦，係嘛？ 係啊，能夠即係有代表性啦。咁陳寅恪先生咧，真係不二之選，咁亦都係寫得好好嘅。咁而其中有啲佢入面嘅遣詞造句啊，有啲説話咧，係到今時今日咧，都好多人咧係拎出嚟咧，去到大家研究啊、傾偈嘅時候咧，都話啊呢兩句真係好啦。 啊，咁不如咧就讀一讀佢嘅碑文，等大家聽聽。 係啦，嗱，佢嘅正文咧開始就話咧：是之讀書自學。盖将以脱心志于俗体之疾谷啊！咁即系话咧，我哋读书啊，各方面咧，一定咧系唔好俾我哋咧个自己嘅心智咧系退后啊落下啊，一定咧系有啲嘅超前啊，同埋最重要咧，你能够豁出去啊，即系唔好俾一啲嘢系包住你啊，吓锁住你嗱，有少少含义咧就话，我哋要放开眼界啊，我哋要放开 睇得阔啲噶嘛， 系啊，咁因为最主要系咩咧？最主要咧就系因为咁样咧，我哋嘅真理因得而发扬啊。咁而原因就系话，如果我哋思想而不自由，无宁死矣。嗱，喺陈寅恪先生，你睇到咧，佢系好着重咧一个真理嘅发扬啊。咁如果我哋只系俾一啲过往嘅 观念啊、过往嘅思想而系困住咗咧，你永远走唔出一个框框。咁所以呢个重要性啊。咁跟住佢就话啦：，思古今人性所同殉之精义，扶起容彼之感往啊。咁就讲紧咧，王国维先生咧，佢今次自己嘅选择啦，咁的确系可惜之余咧，亦都唔系一般凡夫俗子咧吓可以理解得到嘅。咁佢话咧，啊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性之兴亡啊！当然，头先我哋都讲过啦，王国维先生嘅过身咧，佢嘅自尽咧，其实有好多个可能性嘅。咁而呢度咧就亦都将佢讲到咧，即系唔系话一人嘅恩怨啊，唔系话一个国家嘅兴亡。咁呢个将佢一笔抹咗一啲大家嘅推想啦，唔需要想咁多啦。 系 啊，咁就系呜呼，树之石于广社。系哀思而不忘啊，表哲人之奇哲，诉真宰之茫茫。咁啊，呢度主要咧就系讲翻对啊王国维先生嘅哀思啦吓。咁但系佢跟住咧忽风一转咧，佢话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彰。嗱，呢度咧就系铺排一个伏笔喎。吓咩伏笔咧？佢话唉，好多嘢咧，一啲哀思啊，我哋当然系会有啦吓。咁亦都对佢学问咧系好欣赏啦。啊，咁但系咧，好多嘢我哋真系将来都唔知啦，吓、或者咧，好似王国维先生嘅著述咧，即系佢嘅讲述啊，留多一啲嘅睇法啊，吓一啲文章啊，咁啊有时咧可能不彰嘅，即系可能有时啲人都唔觉得系一回事嘅，吓、呢个好难讲啊，系咪先？吓、跟住咧，先生学说话有时可彰，甚至乎咧，阿王国维先生佢提倡嘅某一个学说，某一个论点咧，诶、都可以咧，系因时而共商嘅。咁即系换句话咧，即系有啲不过嗱，你喺科学世界就容易去掌握呢一点嘅，因为喺科学嘅世界咧，系今日嘅研究咧，可能五年后、十年后咧，又有一个新嘅研究咧，系取代咗噶嘛。咁但系今日嚟讲咧，人文学咧相对系少啲，但系唔系绝对。咁正如啊陈仁国先生所讲啦，咁啊王国维先生嘅学问咧，可能都。有啲相確嘅喎，喺時代嘅推移，咁特別係譬如佢講到啲考古嘅論述咧，原來有一啲嘅新嘅出土文物，咪可能又有新嘅資料咯嚇。咁、呢個即係話咧，係呢一啲嘅學説，呢啲嘅學問咧，雖然唔係永恆嘅，咁但係咧喺呢個時候有參考價值。不過佢最重要咧就提出以下嘅説話啦。佢話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字，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哦，即系成个纪念碑文咧，系呢个系重点啦。 呢个重点啦，呢个真系重点啦。即系佢讲到咧，我哋人咧最重要系独立之精神啊。咁呢个精神咧，即系独立咧，唔系讲国家，唔系讲个独立，而系话你有你自己嘅主体，你有你自己嘅主见，而唔系咧人哋话乜你就乜嘅。即系做人千祈唔好随波逐流。咁兼且咧要有自由之思想嚇，咁啊抱住，因為自由喺人類嚟講咧係一個相當重要，因為如果你冇咗自由咧，你乜嘢都做唔到嘅，即係你往往係俾人牽住嚟走 啊。係啊， 所以呢個 即係你唔會掣肘住咁樣。 對啊，對啊，所以獨立嘅精神同埋自由嘅思想咧係好重要。所以日後咧係呢兩個説話咧就係差唔多係成為咗金句啊。我記得咧退休嘅中文大學校長啊金耀基教授咧，佢都曾經咧用佢嘅墨寶咧係寫過呢兩句説話，好似就係喺。在明报月刊度见过嘅，咁因为咧，即系佢系唯有咁样咧，先至可以天壤而同久啊！即系好似咧，系我哋嘅山川一样咧，系保留得到啊！共三光而永光啊！三光系边三光咧？就系、是、日光、月光、星光。即系其实讲紧咧，即系永远都有光芒。 系 啊，大家知道光芒系几咁重要啦，唔会处于黑暗啊！咁你可以睇到咧，獨立之精神同埋自由之思想係幾咁重要？ 係啦，大家點去拿捏可以有個獨立嘅精神，而又思想係會可以自由啦嚇，唔會被掣肘咧？呢、這個都係要揣摩 嘅 嚇。 啊，呢、這個好重要嘅課題㗎。咁特別係如果你講緊大學啦，喺大學堂嘅學術自由咧係好重要嘅、因為如果你冇咗學術自由咧，你有好多嘢咧唔可能去做研究啊，亦都好多嘢咧你唔會。有學者咧係去做嘅，咁對於我哋講緊整個世界、整個社會咧係相當可惜嘅。咁呢樣嘢即係我諗大家希望即係都抱住咁嘅態度啦。你話係咪人人都能夠得咧？我唔敢講話人人都得，亦都真係唔會人人得。咁但係希望如果係有讀者聽到啊，或者佢能夠做到，就固然之好啦。 呢、這個都係即係我哋係。 一路嘅夢想 係 我哋係去做學問嘅時候個底線，我哋要做到咁嘅意思嚇。 冇錯冇錯嚇。 好，咁大家聽咗之後咧，就可以去尋找有關王國維佢生前嘅日事啊，或者佢學問裏邊咧，可能都會揾到一啲你想揾嘅嘢， 係嘛？有興趣可以睇下噶，坊間都好多關於咁嘅書啊，咁嘅文章噶。 好啦，咁今日咧，鍾志光咧就同我哋介紹咧由陳仁國所寫嘅王國維嘅一個碑文，俾大家一個嘅反思嘅。咁下個星期一咧講咩咧嚇？ 下個星期一咧就同大家睇一首詩咧，幾特別嘅，有幾句大家好熟噶啦，究竟係咩詩呢？卖下关子先啦。 好，咁我下个星期一就揭晓啦，下个星期一再见，钟志光， 拜拜。 我和你曾同卧虎中梦，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妨碍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题歌曲前向前的前前程的前。结束我们今早的清晨爽利节目，听日星期二早上5点新闻之后清晨爽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北韩新增超过66680宗发烧个案，累计个案超过413万宗，其中超过401万人已经康复。 127,620 人仍在接受治疗。自北韩上个月12号公布出现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以来，单日新增发烧个案由上个月15号达到超过392,920宗的高峰之后，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球至今有27个非猴痘症流行国家呈报780宗病例。目前猴痘对全球风险维持中等水平。目前病例最多的非猴痘症流行国家是英国，有207宗，其次是西班牙的156宗，葡萄牙138宗，加拿大和德国分别有58宗和57宗。除了欧洲和北美，阿根廷、澳洲、摩洛哥和阿联酋都有通报单位数病例。世卫说，由于流行病学和实验室信息有限，数字可能被低估，其他国家很可能会发现病例，病毒亦都将会进一步传播。英国结束一连四日庆祝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70周年的活动。早前因为身体不适而缺席多场活动的伊丽莎白二世，星期日在活动尾声现身白金汉宫阳台，大批民众热烈欢呼。身穿绿色套装的伊丽莎白二世撑住拐杖在阳台聆听民众唱国歌，并且向民众挥手，期间面带笑容。96岁的伊丽莎白二世上个星期四在庆祝活动首日两度在白金汉宫阳台露面，但是其后因为不适未有出席星期五和星期六的多项活动。伊丽莎白二世发表声明，对全国各地的庆典感到谦卑和深感感动，虽然未能够参与所有活动，但是他的心和大家同在，他仍然致力在家人支持下尽力为大家服务。英国执政保守党据报将会在星期三发起对党魁兼首相约翰逊的不信任投票。卷入派对门风波的约翰逊在保守党内失去威信。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超过25名保守党议员公开表示已经去信保守党下议院党团1922委员会，要求启动对约翰逊的不信任投票。根据规定，要有一成半议员，即是54个人向委员会主席提交书面请求，才可以启动程序。报道引述党内官员和有份逼供的议员说已经接近门槛，其中一人更加表示已经够票。运输大臣夏博斯认为今个星期不会投票，又为约翰逊将会赢得信任投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较为频密，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6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第五波疫情初期並沒有學童輕生個案，但四月復課之後就有4宗，五月有7宗。總監葉兆輝相信學童在復課後壓力大。